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6集《没有未来》二。沈妙抬眼看向谢锦行，谢锦行长得是真的好看，前生沈妙入住六宫，有才有貌的青年才俊见了不少，便是他当初心心念念的傅修仪亦没有此等风姿。邪妃入鬓的英挺长眉，鼻梁高挺，双唇薄薄微翘，却红润得很，笑意总是显得有几分邪气。他英俊的有些霸道，分明轮廓硬朗冷酷，却偏偏生了一双黝黑明亮的桃花眼，看人的时候多情似无情，便又多了几分温柔的错觉。只是这人玩世不恭的桀骜外表下生得怎样一颗黑心肠，却是只有这个人自己知道了。谢景行如今还是少年，自有少年郎的俊美英气，可是今日穿着暗红色的朝服就将他衬得成熟一些。傅民曾经读明其谢家一段史的时候感叹，少年英才，千古人物，英年早逝，明其之哀，可见对谢景行的评价之高。沈妙真正注意到谢景行的时候已经做皇后了，也只是在宫宴上远远地见过，依稀觉得是个十分好看的年轻男人，不过傅修仪待他态度不甚热络。如今的谢景行尚且是惨绿少年，谁能想到就是眼前这个笑得风流美貌的少年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丧命沙场呢？沈妙的目光中便又多了一丝怜悯，重活一世他不是好心肠的人，只是傅明和婉瑜都称赞过的人，到底还是对他多了一丝欣赏。他这般阴晴不定，时而警惕时而同情的目光让谢景行有些莫名，忽而想到第一次在广文堂门口瞧见沈妙的时候，沈妙也用过这样怜悯的神情看他。谢景行若有所思地问道， 你可怜我？ 这人简直比他还要会察言观色，沈妙心中暗自想着，面上却是浮起一个微笑。我哪里有资格可怜别人？谢锦行自若地点了点头，似乎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，却是突然伸手撩开马车帘。这里地处偏僻的地方，不会有什么人过来，撩起马车帘子一角恰好能看到高高的宫墙。沈妙的目光不由得有些深远，他在这深宫之中住了这么多年，重活一世却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宿命，不过他却不后悔。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？死去的人已经无法活过来，活着自然是为了报仇。沈妙看得认真仔细，似乎想将每一块宫墙都镌刻在眼底。谢锦行见状扬唇道， 你想住进去？ 沈妙微微一怔， 你想住进去我可以帮你。 谢锦行开口道，语气有些莫名，只是笑容中却仿佛藏着更深的东西。 到时候你要怎么感谢我？ 小侯爷若是能一把火烧了这宫殿，或许我会对你感激不尽。谢锦行意外地挑了挑眉， 我以为你想做贵人。 我想做贵人？沈妙转过头看着谢锦行笑得讽刺，不过不是你说的那种贵人，是比贵人还要尊贵的贵人。 你想当皇后？ 皇后？沈妙眼神微微恍惚，她也曾朝服加身，凤钗满头，帝后加冕仪式上风光无限，群臣跪拜，百姓欢呼，母仪天下。那时候他以为他拥有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， 如今再看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疼。皇后，也不过是个虚名而已。 当皇后简单。 谢景行淡淡地说道。 皇帝却难。 明启风云际会，九个皇子各有千秋，便是太子的位置坐得也不甚安稳，谁知道未来那方玉玺会落在哪一位手中呢？高门大户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子，何尝不是在豪赌，赌一个前程？富贵险中求，贪婪是人的本能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成王败寇，女子选错了人，自然也要跟随而去。谢景行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， 你选的是谁？ 这是在问他，他所看好的皇子是哪一个，想嫁给的是哪一个，扶持的又是哪一个？沈妙反问道。小侯爷看谁比较有未来呢？ 观其面相，谁都没有未来。 谢景行说的话悚然听闻。 你怎么办？ 那就找有未来的人。 那你觉得我如何？ 谢景行挑眉问道。他这话大约是顺带调侃沈妙，说的也不是很认真。小侯爷也没有未来。沈妙认真地看着他。谢景行被沈妙的话噎住了，虽未发怒，却是有些不悦。他想，他见过的女子都爱慕他，见过的男子都惧怕他，但是沈妙既不爱慕他，也不惧怕他，还老在老虎头上拔毛，他是不是待沈妙太和气了，所以让沈妙觉得他是个脾气很好的人？小侯爷到底想说什么话？话说完了，就请快离开吧。沈妙已经开始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了。被人看到误会便不好了。 误会？ 谢景行的眼中流过笑意，故意轻声道。 什么误会？ 登徒子轻薄良家少女。沈妙眼皮也不眨，答得利索。他算是看出来了，在藐视礼法规矩一事上，谢景行就是不要脸。饶是谢景行见过各种莺莺燕燕，也被沈妙这彪悍的一句话堵得有些发昏。他咳了两声，坐直身子，也不动沈妙了，直道： 退守西北，越快越好，拖得越久，对沈姓不利。 沈妙抬眼看了他一眼，倒没想到谢景行会提醒他这么一句。总归他是不想和谢景行这样的人对上的，谢景行对他没有敌意，那就已经很好了。多谢。 如果沈姓能在我出发之前离开定京最好。 那也要能成才行啊。沈妙有些无奈地说道。不是所有人都有谢景行这样的本事的。沈妙总是觉得谢景行所依仗的背景似乎并不完全是临安侯府，甚至还要凌驾于临安侯府之上。可是明旗之内比临安侯府更高的势力除了皇家还有什么？而皇家和谢景行如今是对立的，沈妙猜不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